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震荡上涨0.31%，国企金价昨天创5个月以来的新高，养老目标基金接力发行，市场反应平淡。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消费信贷产品大比拼。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两市双双高开之后，早盘在汽车零部件板块带动走强下，各大指数悉数冲高，随后展开震荡走低。午后雄安新区、深圳本地股板块的相继拉盘，沪指再次回到2600点上方，但成交量连续4天不足1000亿元，市场整体呈现震荡格局，人气依旧低迷。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02.15点，上涨0.31%，深圳成指收于7698.02点，上涨0.16%，创业板指数收于1338.73点，上涨0.05%。从盘面来看，啤酒概念、汽车零部件、园区开发居板块涨幅榜前列，通讯设备、知识产权保护、ST 板块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张老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那么从过往的经验以及数据来看，如此低迷的成交量您认为意味着什么？后续是否有一次比较可观的行情？ 连续4天成交量不足1000亿啊，主要是指沪指方面，那么已经引起了整个市场中比较多的关注。根据历史数据回测，一般来说先有地量后有地价，所以大家对于目前持续的缩量呢反而是显得比较乐观，认为市场在目前呢抛压已经不重。那么针对持续地量，我个人的理解呢是应该说是多方面原因综合起来的因素。当然实际年末每年的12月中下旬也都是年度像贷款回笼包括一些大资金结算等等因素导致整个交投不活跃。同时在外围股市方面，美国股市呢也走得比较疲弱，所以也增加了一些周边的不确定性。虽然在昨天我们看到有些基本面的利好或者一些消息的利好，但整个市场呢 反应也比较平淡，也充分说明了整个年关效应的持续的发酵中。所以短期看，整个市场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利好的话呢，可能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啊多空都比较淡定的状态啊，先过了这个年关再说。至于底部的概念，目前我认为2500、2400的是有政策体加持，所以还是比较相对低风险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比较安心的去看待目前的力量，也不过于的担心，我是这样看的。 好，那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底量和底价的关系哈。那么昨天呢，央行发布了11月份的货币投放数据啊，以及社会融资数据，您怎么来看这些变化？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M2 的增速呢是保持的，但是 M1 的增速是回落。那么 M2 和 M1 之间的增速差呢再次扩大。M2 增速保持增长的最大的原因是居民存款的增速呢是继续保持上升，但是企业存款的增速呢保持相对的平淡。那么非银存款增速呢有所回落。那么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比 M1 呢主要受到持近年末地产销售周期性的下降趋势，包括企业单位年末的活期存款这个结算因素都造成了进一步的下降。那么在社会融资方面，我们看到相对上个月而言增量呢是还是有所增长，但是和往年的11月份社会融资总量相比呢，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总体而言，11月份的社会融资因素多数是在于季节性的回升，主要受到信贷增量回升包括企业债券融资回升但是整个幅度来看还不及往年。那么此外呢，非标收缩趋势也没有改变，目前看信用宽信用的政策呢还是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这里面还是有一点的时间期待吧。 既然说到期待，是不是下一步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热点呢？换句话说是不是这方面的这个政策会有更大的这个红利的释放呢？我们保持关注。 我们对政策的角度来看，应该有两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一方面是财政政策。那么我们应该明确的知道，就是货币政策是由央行为了实现这个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调节货币供应量信用量的方针的一些政策和举措的总称。那么货币政策是国家根据不同经济发展的情况采取紧松或者适度这些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关键词来做一些政策导向，主要是通过法定准备就是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还有贴现。那么另外一个期待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国家就是财政部制定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税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工具。那么在这两个政策期待上，我就像你刚才讲的期待，我认为呢我们应该保持一个理性，因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之后呢已经有30多年的高增长，那么逐年增长导致整个基数部分是越来越大，那么相对目前全球经济也是一个降温周期过程中所以中国经济这么大一个基数相对增长速度降速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后期那么整个经济的周期性可能变得不再明显，但是在结构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例如说由消费驱动取代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拉动。那么因此呢后期我个人看法是期待管理层后续能够进一步推出宽财政宽货币的政策，以推动国内经济的以及消费的增长，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才会有所改善，整个股市呢才会有个向上的一个内在动因吧。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几天将会见分晓。 是要需要一些耐心。 好，谢谢我们的嘉宾资深交易人张小庆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收盘价报6.8893，比上一交易日上涨97个基点。国内黄金价格今天收于每克276.74元人民币。进入12月份以来，国际黄金价格一路攀升。昨天的国际金价是收于每盎司最高1253.9美元，创下5个月以来的新高。 有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国际金价的上涨受到多重利好因素的支撑。一是较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首次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这暗示美国经济即将放缓。二是受美联储官员鸽派言论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更趋于谨慎的态度。三是上周五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使得市场对美元指数看涨情绪降温，致使美股不断承压，走势疲软。此外，避险情绪的升温也提振了金价的上涨。那么随着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北京的金饰品价格昨天也迎来了再次上调。菜百、国华、中国黄金等黄金销售店从昨天开始，金饰品价格每克上涨了7块到10块钱。以销售量最大的足金999饰品为例，此前价格是每克338元，昨天调到了345元，一下子涨了7块钱。这也是年内北京的金饰品价格的第二次上调。不过呢，随着岁末黄金消费旺季的到来，很多商家又推出了促销的措施，其实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就削减了金价的上涨幅度。近期养老目标基金正在接力发行中，目前已经有6只养老目标基金发行完成，但整体发行状况不容乐观。从发行的总份额来看，6只养老目标基金总共发售16.2366亿份，平均每只是2.706亿份。规模最大的为南方养老2035三年持有期，发行总份额达到3.8036亿份。从认购户数来看，鹏华养老2035是唯一一支超过10万户的基金，其余都在6万户以下。工银养老2035三年持有期最低，那么是11701户，这个基金的发行规模也只有2.2013亿份。不过目前正在发行的富国养老基金销售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分析人士认为，养老目标基金募集不达预期，主要是由于灵活度欠佳、产品同质化以及公众对养老目标基金的了解不多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缓和、股指期货交易规则松绑等多项利好集中来袭，市场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趋缓有利于 A 股投资情绪回暖。投资者如果看好后市，不妨借助 ETF 等高效投资工具适时布局。华夏中证500 ETF 场内交投活跃，成为当前低点投资的佳选。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9号，华夏中证500 ETF场内流通份额达到9.06亿份，比年初增长超过3倍。11月份成交额达到22.58亿元，比今年1月份的成交额增长近107倍。二级市场流动性大幅提高的同时，华夏中证500 ETF 基金的规模也显著增长，截至12月9号末达到19.92亿元，比年初已经增长了2倍。对于偏好场内交易的投资者，华夏中证500 ETF 活跃度持续提升，买卖效率高。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9号，华夏中证500 ETF 四季度以来成交额达到38.84亿，近期12月5号和6号的成交额也都是在1亿元以上。同时，这个 ETF 是利用中证500股指期货开发交易策略的现货标的之一，投资策略更为丰富。针对中小投资者，华夏中证500 ETF 设有连接基金，同样能够分享中证500指数投资的机会，但投资门槛更低，可长期定投参与。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半年以来，宝宝类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直线下降，不少投资者转战其他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但是从近2周的情况来看，宝宝类货币基金收益率有回暖迹象。11月30号至12月6号，74只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天年化收益率达到2.95%，比上周上升了0.02个百分点，连续2周上升，创近7周最高收益水平。北京移动携手华为，率先在北京市的 CBD 完成了4.9GHz 频段的 5G 基站测试及验证，实现单用户下载速率高达 2.8GBPS。 近日，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 5G 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许可证，其中中国移动获得2600兆赫兹和4900兆赫兹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啊，信用卡达人也是专家吕月鹏。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嗯，今天是双十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双十一的账单您还了吗？又开始新的消费啊，那么账单是一个月一个月滚着来啊，那咱的钱呢是一个月一个月滚着还吗？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啊，众多消费信贷产品。那么说到这种消费信贷，大家马上能想到的是信用卡，没错。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平台啊，他们推出了各自的这种产品，比如说我叫得出来的有花呗、借呗、白条，还有好多吧。 嗯，很多。 我们请岳鹏为大家做个列举吧。 其实主要现在的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种消费分期或者说现金分期呢，主要分为这么两大类。 嗯， 一类呢是这个具备消费场景的这种场景分期金融服务，比如说像这个淘宝啊，然后这个京东啊、苏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电商，它可以推出一些比如说花呗啊，然后白条啊等等这一类，在它消费买东西的时候， 就在它的平台上可以用的， 顺便就分了期的，或者有一些它支持了线下的这个云闪付啊，变成一个虚拟的电子卡啊，在一些线下的地方，像跟 Apple Pay 啊什么这个三星 Pay 一样，可以在一个实体的 POS 上刷， 也可以， 这是一类。对， 嗯， 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以这种现金贷形式存在，像比如说借呗啊，还有比如说微信里这个微利贷，它是直接把一笔现金打到您的这个账户里，或者是打到您的这个储蓄卡里，可以拿着这个现金自己去不指定用途的去进行消费。当然这不指定用途有限制啊，不能去用于投资啊，不能用于房地产的消费啊等等。 就像刚才你说的花呗， 嗯， 是支付宝的。 对，花呗是支付宝的。 白条是京东的。 对，还有比如苏宁的任性付啊。 嗯，这个呢就是说你先买东西。 对。 用它来买东西，你不用付现，就相当于用信用卡一样透支，是吧？ 嗯，对，它是基于这个客户在这个平台上历史的购买的一些行为记录啊，还有多重的这个信用分，给它核定一个额度，比如说这个我有5000额度啊，或者说我有20000额度啊，在这个额度范围之内，我可以先消费再还款，它这个还款也很灵活多样，我可以这期消费下期还，这是类似于信用卡的模式，还可以分期。分期的话呢，比如说我把这个买一个苹果手机，我分成24期，分成12期，等等，按照它灵活的这个分方式分到各期去还。 嗯，就相当于他们自己开发出了一个类信用卡的工具。 对，类信用卡的工具，但是呢，它的这个使用的用途可能会比信用卡更有局限性。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他们的平台上嘛， 对，以他自己的平台为主，然后他可能会联合银联的云闪付，在一部分有限制条件的线下商户支持使用， 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取现的，就刚才所说的借呗，是吧？ 对，借呗，还有什么微利贷， 微 信里那个 就是微信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种互联网上的小贷公司啊推出的这种现金贷款，包括其实银行也在做这方面的贷款，就银行这两方面都有啊，账单分期啊，什么现金分期啊，现金分期就是刚才说这种现金贷，账单分期就是花了之后按账单来分，还可以按单笔消费的消费分期等等很多种。 嗯，其实信用卡也可以透支出现金来嘛。 对， 就跟这个类似。 对，信用卡透支现金，比如说透支取现啊，或者说用这个现金分期啊等等，有很多种模式，跟它其实是类似的。 就说只不过呢，他们是互联网公司推出来的，但是本质上 都差不太多。 对，它的主体不是银行，就是其实从咱们从成本上来讲嘛，就是如果大家按基准的费率来讲，成本上来讲肯定是银行的成本是最低的，其次是互联网公司，再其次呢就是这种小贷公司了，就是借款的成本嘛。啊，但是有一些优惠活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之前双十一啊，有很多比如说白条，就什么12期免息、6期免息等等这种活动，那就相当于我可以不用支付这个分期的手续费，也不用支付分期的利息。 啊，对，下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他们的这个费率和还款期限都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嗯， 就是如果不考虑促销，的话，他们的这个费率啊，我这有个表跟大家念一下啊。比如说花呗、白条和三家银行信用卡啊，我们以分三期还款为例啊，这个每期的费率就是手续费啊。花呗呢是0.77%，白条是6.0%。工行信用卡是0.75%，招行是0.90%，浦发是0.9%，啊，0.9%，0.9%，不太一样是吧？ 基本上是0.6%到1%之间的，就是区间比较多。当然还有更高的，更高就不太合适了。比如说1%那个每一期，那三期的话，那就是3%。如果12期就是12%，这个就是成本很高。比如说苏宁的这个任性付，我那天看了一下，我那个在上面，它也可以分期还，12期，每一期1%，加起来就12%，很高的、 哦、 啊，快赶上信用卡透支曲线18%的利息了。但是京东就是像您说的6%，相当于它的基础上打了个6折啊，这就很合适。 对，当然还得要提醒大家，不能只看费率。还得看你买那东西花多少钱是吧， 综合考虑， 综合看。你比如说这瓜子是吧，100块钱一斤，给你打0.1折对吧，你觉得好像很便宜是吧，跟那5毛钱给你打9折，你觉得哪个更便宜是吧， 对， 不太一样。 对，这个其实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买东西最便宜的平台，并且用一个最便宜的分期工具去支付它，这样达到我们的最优支付。 对，就这么多啊。它的这个分期的时间是不是都一样，什么3期、6期、12期？ 它的期数呢，其实一种就是不分期，就是本期消费下期还啊，这就一期的这种。然后除此以外呢，从3期、6期、12期、24期，有的甚至更长的啊，定向的一些它能达到36期。 哦，好，那刚才你还谈到就是有一些会搞活动，那这些活动是哪个力度更大一些，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其实间接的比较了一下这个东西呢，它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有一些啊，就是这个以银行的分期来讲，它有贴息，比如说银行现在正在推广某一个它自己的这个积分商城、或者它的这个消费商城啊，它为了推广这个产品，并且呢它比如说它从一级代理商拿货的价格本身就很低，啊，它可以实现比如说什么 iPhone 手机24期免息啊， X Max 24期免息，啊，但是比如说这个事儿换到京东上来讲，京东可能它也能拿到比较低的货源的价格，但是这个相比银行而言，可能它价就是本身拿货的价格没有银行低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它就是可以自己用贴息的方式啊，自己的白条贴一部分。但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是银行拿的便宜，还是京东拿的便宜，还是说淘宝拿的便宜？其实这个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渠道上都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现在在购买的时候，其实有几个特点，比如3C 产品啊，在某一类平台便宜啊，这个日用品在某一类便宜。啊，某一些，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比如旅游产品又在哪个平台买便宜，或者比如说银行开的一些这种直营的这种境外馆啊，它这本身它当地有驻地的分行，那这个它的可能比如说买这个境外的进口牛肉啊，比其他电商都便宜，那这个是它自己的优势。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到底分期哪个渠道最便宜，它也不是一定的。而且它跟它的时间因素、它的产品因素受多重因素影响， 就得货比三家呗， 对， 是吧？就是你得要有一个信用卡，或者有一两张信用卡，同时呢，你还经常到这些平台上去累积你的信用值，增加你的透支啊、曲线的额度啊等等，是吧？ 对，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加购物车，定期看 一 购物车啊，今天它便宜啊，就是它了 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也分人吧，就是有些人他是不缺钱的， 对，价格不敏感， 那他无所谓是吧？那就看看他能一次性付款的话，那就看哪个更便宜 啊。对，就是如果一次性能付款的话，看哪个更便宜。但是其实这种不差钱的也有喜欢这样，就比如我认识一不差钱的人啊，但是他就特别善于理财，他觉得我这钱啊。 有那能免息的，而且它又是最便宜的，我就用它买。 嗯、 买了之后，我把这钱呢，就是我省下来这个 放到什么余额宝里， 对，存个宝宝啊，或者买个什么灵活的这个基金啊， 也挺会过的啊。 对， 是，所以它这里面其实好多的变量，是吧？ 嗯、 一个呢是商品的这个单价， 对， 同样一手机，同样一个什么其他的产品，可能单价不一样。 对， 另外呢就是这些分期付款的手续费不太一样。 对， 还有呢就是看看银行有没有给他补贴。 对 啊，有的银行补贴的话一算可能就不需要手续费了。 对，这些其实是一些基础考虑因素，如果说再进阶一些的话呢， 还有进阶的。 对，进阶的话比如考虑到平台会员，比如京东有 Plus、 嗯、 啊，这个苏宁有他的这个会员，然后比如说这个银行他有这个消费返现，信用卡的消费返现，把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在一起，还有他赠品啊，再来比较，这个时候才能选择出最好的这个购买渠道和购买方法。 嗯，那能便宜多少呀？ 嗯，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 嗯、 就是那个双十二嘛，双十二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嗯、有的银行它在双十二京东用它的银行支付直接满300减50，那这个比任何分期都合适。对吧？就是它这个300减50，大家可见的，就是50除以300，它的这个优惠费率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分期啊，超过了所有的这个，就所有分期它不可能低到这种 程度，相当于打8点几折了。 对，这种那肯定是无脑选择它的这种， 但只是300减50，不是说600减100吧？ 对，不是， 就最多减50。 但是还有比如说随机立减1212。这用这，比如这家银行卡，比如我就正好买了1300块钱，真有可能会随机立减1212。那比如去年的那个，今年618啊，我就拿这个工行那个信用卡爱购啊，在京东上买那个实体手机，它随机立减啊，减了好几百块钱，就觉得 哦，那你运气挺好的。 对，这随机立减了之后呢，我顺便就拿这个银行再做个分期，银行分期的话手续费也还可以接受，其实银行分期跟那个京东那白条也差不多，然后又享受了银行的随机立减，然后又享受了这时候而且全额付款，京东那个 Plus 会员还有一个那个返京豆，那京豆就当现金花啊，就拿了它的返的京豆，反正综合算起来相当于那东西9折到手的。 好，刚才岳鹏是说到进阶版了， 对， 我们接着消化一下即将进入这一阶的广告。下面呢还要说说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呈现出的特点啊， 嗯、 这个统计挺吓人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趋势很明显，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不是特别喜欢用信用卡了。 对， 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另外就是怎么来控制好这个透支的额度啊，另外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成为大家习惯的话，我总觉得有些隐忧啊，就是总用明天的钱来买今天的东西的话，或者说提前消费过度的话，一旦我们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一旦我们的资金来源出现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让自己啊背上不良信用记录的这样的一个重重的包袱啊。这些我们一会儿再来探讨。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双十二，我们的节目呢是倡导大家理性消费、巧妙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所以呢和今天的嘉宾啊，信用卡达人和专家吕月鹏一起来探讨一下消费信贷产品大比拼。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融360今年针对一项消费贷款的调查显示，90后男性首选花呗和白条，特别是90后的男性已经成为消费贷的主力军。那么使用消费贷的人群当中，男性占到了80.44%，女性呢是19.56%。如果分年龄来看的话呢，60后有50%最常用的是信用卡，而90后，特别是00后，他们用像刚才所介绍的花呗、白条的比例都超过了信用卡，成为消费贷款中占用比例最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样好不好？ 这个事儿呢，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先说从便捷上面来讲吧。 嗯， 从便捷来上面来讲呢，可能银行在这个发卡客群，包括它的发卡政策上面有一些倾向和控制，有一些是历史遗留的原因，有一些呢是它这个整体经营方向的原因，所以导致这个90后、00后、千禧一代，他们原来很多人没有信用卡，他没有信用卡，他又有这个使用的需求，怎么办？互联网公司来满足我们。 嗯， 互联网公司呢应运而生了这样的白条啊、花呗啊等等这样的产品。但是现在不同了，就现在这个市场很开放，各家银行也开始注重咱们年轻人的客群啊，包括找了一些这个偶像粉丝啊来去做这个信用卡的代言啊，就是小鲜肉级别的，对吧？但是这个事儿呢是从方便上面来讲，肯定因为方便，所以我们的90后、00后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但是呢，咱们从这个产品本质上来讲，这些所有的消费都会上征信。咱们都知道人民银行有一个这个征信报告，个人的征信报告。银行上报个人征信的时候呢，是比如信用卡我按每个月账单来上报，比如这个月账单我的透支余额是多少啊，我的这个日均使用的额度使用是多少，这样去上报啊，每个月一笔一笔，它只是一张信用卡啊，这样来报。但是这些各种花呗、借呗，然后白条等等，包括苏宁的任性付等等啊，就在网上其实搜索一下，可以看到有一些呢会对征信有一些影响。 嗯， 它的影响呢，其实征信这个东西是一个中立的，它并不分黑和白，主要看怎么来解读它。但是这些机构上报的时候呢，它 有的是按照一笔一笔的消费去上报的，比如这个月我买了20笔东西，那它有可能上报20笔， 就是你20笔都用了刚才所说的什么白条， 对， 花呗， 对，而且它上报这20笔之后呢，它的上报机构不是银行，是小贷公司，因为这些互联网公司一定要找到一个落地的机构去上报这些征信的，会上报为小贷公司，表面上看没什么影响，但是啊，就是有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去办房贷，房贷审批的时候一看啊。你这个人借了几百笔小贷，那这个是不是还款有问题啊？对于这个审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你看表面上我们好像是通过支付宝， 对， 或者说通过京东，从这个花呗和借和这个白条当中啊去透支了， 对， 然后去买了这个东西，那事实上是我们向某些小贷公司借款了。 对，其实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是白条也好或者花呗也好，它那个用户细则里边都会说了它是授权了哪一家机构对它的征信报告进行这个查询啊啊修改啊和上报等等。其实这个就跟之前说的有一些去租房啊信用免押啊免押金了，然后这个租房的过程其实也是办了一笔小贷，小贷公司先把这笔款放出来全都给房主了，然后这个租房的这个人在每月给这家小贷公司去还款，这种模式很像，但只不过说就是大家的场景不一样。我们这块说的什么花呗、白条是线上的这个消费场景啊，那是租房上类似的场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也是为什么国家一直在倡导银行要落实社会责任，要去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就只有让银行的这类普惠金融服务更触手可及，然后才能让广大的这些消费者或者说这个客户啊，他有更多的选择。 那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就是通过支付宝买东西啊，那么用他的这个花呗是吧，买了5样东西，那会生成5笔小额贷款记录吗？ 对，就是而且他根据我们购买的产品的不同，因为支付宝它有很多个清算的这个机构，然后我们根据买的产品，根据我是否分期，然后它在每个月上报的时候都会有差异啊。比如说支付宝啊，有的是这个整笔，比如说按月汇总一个我总的消费额，但是是一笔小贷报上去。但是苏宁，比如有可能那个任性付啊，我今天买了一手机报一笔，明天买了一衬衫报一笔，恨不得过两天买了箱橘子，他也给我报一笔。 不太一样。 对。 所以说最后央行那个征信报告就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记录。 对，央行征信报告的话咱们自己可以查，现在很方便，在互联网啊搜索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中心，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这个手机，以及包括这个银行有优盾的话，这种认证方式认证是自己本人了，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信用报告，包括有哪家机构查过您的报告啊，有哪家机构上报过您的报告，一目了然，就可以发现哦，原来是他报了这么多信用报告啊。 所以得看一看，就是您老用这些产品的话，真得查一下自己的信用报告是吧，就是刚才说的征信报告，看看你里面有多少笔小额贷款记录，这个小额贷款记录多了是不是不太好啊。 对，反正这个它呢是一个中性的上报， 就是看别人怎么看呗。 对，如果我们是如期还款的话，肯定是一个中性上报。比如说我就是欠了白条就不还，大家这肯定是一个负面报告嘛，我欠钱不还。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我欠了我也还了，欠了也还了，就看那个审批人怎么来看。审批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人借了这么多笔小贷啊，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一个考虑。还有一种考虑，就这个人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是这个 就喜欢这么 消费，但是你的消费方式是这种模式，可能跟我的目标客群是否匹配，跟我的这边的信用的审批政策是否一致啊？包括其实小贷用多了的话，对信用卡呀，还有对个人征信啊，都是会有影响的。比如说信用卡可能会认为这个人频繁的借小贷，那他不使用信用卡，他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行为风险呀，或者说策略性风险啊，都会进行考虑。 就是关键看评估人。 对， 比如说你以后要申请贷款，要办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对你个人风险进行评判衡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有特别多的小额贷款记录， 对， 就会让对方三思一下，是吧？ 对，而且现在这个审批吧，现在都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有些不是人来审了，它有一些策略和模型的，如果命中了这个策略和模型，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啊，就会直接被系统直接砍掉。 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双十二这样一个日子啊来做这样一期节目的初衷。嗯、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人呢，他们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东西得买，但是钱确实不够。没有办法了、啊、就用一下这个产品吧、 嗯、 偶尔用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嗯、对吧，但如果你用了这个产品最后还钱的时候又出现资金紧张了，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 嗯，那其实这跟信用卡欠款是一样的，就是欠钱了之后肯定会有逾期的记录会被上报、 嗯、 所以呢我们用了这种产品之后呢一定要是及时的进行还款。 嗯， 如果这个实在没有偿还能力的话呢，这个可能是需要联系到这个啊，给他的授信机构啊，或者这些平台去协商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嗯、 一定不要说我还不起，我就破罐破摔扔在这儿了，就这样了。这样的话是不好的，这样的话就会留一笔污点啊，记录在征信报告当中。 就是同样，如果你用了花呗、借呗、白条什么的，还有现金贷是吧？ 对， 你不还钱，少还钱，就是约定的要还多少钱，你。没有还够都会影响到你的征信记录。 对，就是欠债还钱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就是咱们欠了这个账款，无论是欠的机构的还是欠的银行的、 嗯、 欠的谁的肯定是要还，这个是没有错的、 嗯、 然后实在还不上一定要积极协商，表现出来充分积极的这个还款意愿，一定不要去扔那儿不理他了。 实在还不上给人跪下刚才你说的实在还不上啊、 嗯、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啊，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报道， 嗯， 就是现在还有这样一些互联网平台啊，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呢？比如说你的信用卡，打比方啊， 嗯， 或者说这个刚才所说的任何一款这个啊互联网产品，你现在有账单还不上了， 嗯， 但你还有一张信用卡， 嗯， 是吧？然后你通过这个平台啊， 嗯， 等于你让那张没有借款的信用卡在他那个平台上去消费。 哦、模拟消费， 模拟消费，它底下可能签约着好多商家、 嗯、对， 真的能够把这个消费的金额啊给拿出来。 对， 好比你欠了5000块钱，然后你还有一张信用卡额度是10000的是吧、 嗯、 然后你刷5000出来了、 嗯、 然后这个平台呢就可以拿这5000去还你借的那个5000，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它等于是两张卡， 嗯， 但是呢，中间通过这个平台有一个途径能够把这个现金给倒出来，但是不过你的手，是平台主动去为你还这个钱，但是平台也不是白干这事儿，他要收取这5000块钱20%的手续费作为他的这个佣金。啊，你怎么来看这背后的关系？ 信用卡代偿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现在广泛的叫信用卡代偿，也可以叫余额代偿、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在美国市场其实很成熟的这个产品。 嗯， 但是大陆这边在做这个产品当中呢，其实现在是有一个灰色的方式啊，真正的余额代偿不应该是这种模拟消费去模拟的，而是应该以一笔贷款的形式先去发放进来，然后再来还钱。现在这种模拟消费的形式其实就是涉嫌到欺诈。啊，无论是欺诈银行也好，或者是欺诈这个套白条套花呗也好，这种东西其实跟金额有关系，金额达到一定数量是有这个涉嫌到违法行为的。 为什么涉嫌？但我们要加一个帽子、 嗯、 因为还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嗯、对对监管上 来定义啊。 对， 为什么涉嫌欺诈呢？ 对，监管上其实对这个呢已经在很关注了，就是。 嗯， 这些信用卡的消费，咱们先讲信用卡吧。信用卡消费一定要是真实的消费，然后利用信用卡进行虚假消费的，这个涉嫌就是我的合同违约啊。我的信用卡发给持卡人是让他用来真实的线下消费、线上消费啊，用于个人的这个日常消费的。但是有的人把这钱刷了，套出来做生意， 不是用来套现的。 对对，不是用来套现出来。同样白条花呗也是，我的钱给你，不是让你套出来去还另外一张卡的。 嗯 啊，如果说这个代偿市场呢，其实它应该是会慢慢规范起来。境外的话有很多这种规范的这个代偿的机构和管理措施，就是这个是其实信用卡就是一个舶来品，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它的生命周期现在既然发展到这块了，持卡人或者说客户他有这个使用的需求，我们随着监管的逐步的到位，这个市场其实是可以健康的发展的。 嗯，就你刚才说的代偿实际上在国外是合法正常的开展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空间还挺大的是吧？ 对的，就是包括这个余额代偿啊，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还不上的情况下一些分期的展期啊等等，这种服务都是多样化的。 嗯，这个其实通俗的说啊，就是借新钱 借新债还老债，就这意思，是吧？ 消费观念嘛。 但是人家是在一个合法的流程下操作的。 对对对。 比如说我欠了花呗也好，欠了借呗也好，欠了某个银行信用卡5000块钱，现在我手头确实没有现金去还，那我就再申请一笔贷款， 对， 是吧？那这个贷款的话，那就有不同的这种方式和模式了。 对， 嗯。但是至少我是正儿八经的用贷款的方式来还这个钱的。 对对对。 而刚才你说的那个呢，就是我制造一笔虚假的交易， 对吧？就相当于 AB 两张卡，比如我 A 这张卡现在欠了5000块钱、我拿 B 卡啊，虚拟的分别消费3笔2000，这有6000块钱，这6000块钱比如说还了 A 卡还剩一千，平台抽走了，但是这个只是比喻啊，实际操作当中可能现在各平台的收取手续费标准不一样，但是算一下这个手续费非常的高， 对， 绝对是高于分期付款的手续费的。其实这个是这么考虑，他平台就认准了这些人已经还不上分期了，那他这种情况下，那我就是把钱借给他，他去还他分期的窟窿，那我承担的风险其实要比分期更高的啊，这就是击鼓传花，总会有人借最后一棒。 对对，就是手续费会很高，为什么呢？你想，他连那个上一笔钱都还不上了，我还在借钱给他。 对， 啊，那国外他做这种信用卡的这种就是代偿服务，那他也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的问题啊。 他的风险其实是利率，他的利率利率市场化嘛。我们现在信用卡其实利率已经市场化了啊，就是逐步的在做，比如它是可以弹性的啊。国外的随着利率市场化是一方面，二一个就是它可以有个人破产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个人破产的这个概念，所以综合来讲，这个市场呢可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监管政策配套的业务机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嗯。但是我看现在呢，也有信用卡它能够推出透支功能嘛，就比如说你有两张信用卡 ，A 信用卡欠了500块钱了，实在还不了了 ，B 信用卡你可以透支500块钱，这是合法的。 啊，对，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不同的卡，不同的授信额度，然后这个是可以分别去进行使用，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其实监管也在做个人综合的授信控制啊。原来就是多头授信是个问题嘛，比如这个银行给我发5万，那个银行给我发8万，一个人啊，可能他的这个收入按照每家银行核算5万8万不多，但是十几家银行每个人都给他发，加起来100多万授信，他肯定是超过他的还款能力的。所以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监管机构都在做这个个人综合授信总额的一个控制， 哎，这个其实挺有必要的， 对对对， 是吧？好，所以刚才所说的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啊，做所谓代偿服务啊，它其实是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的， 对， 是吧？ 而且是极度不倡议、不建议这样， 不建议大家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把信用卡信息绑定在这个平台上，存在着信用卡信息泄露的风险，就是这是一旦平台拿到了卡号、持卡人姓名、打卡拼音名字，然后有效期和背面的那个3位的验证码，或者说运通前面的4位验证码，就可以在一些境外的机构进行无卡支付。 对，你知道这些平台是怎么玩的吗？还以刚才所说的你要还10000块钱的这个额度为例啊，他不会一下子给你刷走10000， 没错， 他为了逃避银行的监管， 对， 他可能变成了2多笔，1比400，1比300，1比500的这种，就然后呢，分散在他可能很多的实体的签约商户那里去完成。 对这个事情呢，其实监管已经有相应的文件和精神在指导和做处理了这个可能现在初期啊，有一些不合规的机构在这么做啊，未来相信通过明年或者后年啊一段时间的治理，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健康。 当然我们还是要往前推，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花得很爽，然后又是分期啊，又是这那的，最后还不了这钱，要找这个代偿机构去做这个服务啊，这个还要从源头上来考虑一下。 我觉得其实还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消费心态，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呢，我们要为自己的账单负责啊，不跟风不盲从，树立正确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和消费观啊，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财规划。其实各家银行现在找发这种年轻信用卡，包括找了一些偶像去代言，也是在这种积极倡导，在培养这些年轻人的财商啊，正确的财商，怎么样立信如木？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立信如木，就是个人信用的建立，就像种树一样，可能是很小的一棵小树 啊，随着它不断的浇水灌溉会越长越大。就以我自己为例吧，我2003年拿到的第一张信用卡只有5000块钱信用额度，但到现在的话额度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啊，这个就是一个利信如慕的过程。 请问5000乘100是多少？你的隐私就是这么被暴露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啊。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北京市啊调查2000多位在双十一消费的消费者，这钱啊都花在了什么地方，花了多少钱啊，绝大多数啊都花在了这个生活消费当中，买奢侈品的特别少，而且呢就是4000多块钱以下的是占绝对的主流。 对， 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大家越来越理性消费了。另外呢，有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这个囤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男性也越来越喜欢囤货了，但是囤的呢也都是这种日常消费品，什么手指了、牙膏了、什么洗发水了， 对啊，什么净水器滤芯啊，就这种、啊、 这种 生活必需品 啊。 其实这也能看出来就是大家更务实消费了，是吧？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来控制好这个透支的额度。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算透支啊，只不过你中间的载体不一样啊。这一块岳鹏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要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控制方法呢，其实有几种模式。第一种呢，就是记账。现在其实记账呢，有记账软件，包括支付宝，还有这个微信，它都有账单等等这些功能。除此以外呢，其实信用卡也有这种账单的功能。比如以我自己为例吧，怎么样合理控制自己的收支呢？就我平时啊，基本上固定下来用一张信用卡，这张信用卡的账单就是我这个月的所有的自动记账，因为现在电子支付很方便，我们已经可以基本上做到无现金生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凭着这张信用卡的账单就可以来一目了然我这一本月的所有的消费。然后我们为了控制自己的支出呢，可以把信用卡的额度灵活控制。我们比如说银行给了你10万的额度，你也不是天天去刷10万块钱，对吧？可以临时的把这个卡片的额度，我们自定义一下卡片额度，比如说这个每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啊，工资月比如说10000块钱的工资吧，那我们10000块钱工资啊，拿出储蓄的部分，拿出来我们投资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个月就打算花6000块钱，那我信用卡的额度每月就6000，到6000刷不过了啊，那个能不能偶尔透支一下，这就看自己给自己的这个规划和定义啊，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刷卡， 就是设定一个上限， 对， 提醒一下的自己超支了啊，要把握好了，这个离发工资还有29天呢。 对，而且各个银行现在都出年终账单啊。去年年底，我朋友圈里啊，十几家发卡银行、信用卡中心的这些人啊，各个都发自己银行的这个账单。他现在银行大数据很厉害，根据这个持卡人，他在每个地方刷卡，他那个有不同的 MCC 码。比如说我在酒店啊刷了之后有一个 MCC， 我在餐厅刷了一个 MCC， 健身房刷了一个 MCC，根据我这些 MCC 码来判断出来我这个人这一年都把钱花在哪儿了。然后他们还会起一些有意思的啊，比如分析不出来你就是神秘的外星人啊，你就经常花在机票酒店上，那就是什么伟大的旅行家啊等等一系列有意思的称号啊，知道自己一年把钱都花在哪儿了。 哎，这个挺好的。 对， 就是能够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那么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你的消费结构？ 对，这个其实通过我们日常的累积，包括到年底的观察啊，也恒定出我们第二年的这个消费的计划啊，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就包括为什么有一些电商啊能精准的推荐，比如你在看东西的时候突然给你推荐一个狗粮出来，他知道你们家养狗了，他怎么知道呢？肯定就根据你日常的消费行为习惯啊等等一些的习惯，这样来进行推荐的啊。所以我们信用卡当中，我们除了银行分析，我们自己要有兴趣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分析啊。每个月把电子账单当下来，一年的电子账单当下来之后啊，我们做这个比如说用一些数据的挖掘方法啊，去抽取一下，看看我们啊在哪个商户消费的最多呀？啊，什么时间刷卡最多啊？比如突然发现每天晚上这个6、7点消费最多啊，经常去吃饭，那是不是以后每天的6、7点就把自己固定在健身房里啊，就降低自己这个消费的欲望和？ 结果在那了订了一个月的健身餐， 是啊， 哦，这个就是要人为把握住你的额度，也要控制住可能你的某些消费行为， 对。 是吧？就是包括时间啊、场景啊、地点啊这些啊， 对， 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 有没有这个控制不住的时候？ 有，所以控制不住的时候呢，那就好好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分期产品，分个期，然后呢，下个月把自己的额度调得低一点，勒紧腰带。 嗯，你要说现在年轻的朋友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了，完全不分期， 嗯， 或者说这几年之内从来不做分期，也是需要一定的定力的啊。 对， 对我本人啊，我跟大家表个态，我从来都只做过一次分期，我都做过一次，当时是我妈需要一个箱子，然后那个搞活动，知道吧？送一个很漂亮的箱子，我说行。我本来能还那钱，我妈，我给你弄一箱子啊，就这么来的。 对， 但是后来我再没有做过，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产品，有一类产品它的这个促销力度很大，就是你只要开通它就给你减几十块钱那种，我都忍住，每一次它都会提醒你要不要，我都忍住了。 觉得其实小额分期还可以考虑大额分期。现在其实除了这种小额的嘛，我们买房啊、买车呀、包括一些家装，现在这种消费场景的分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对，就是嘛，因为我背着大额分期呢，就不能再搞那么多的小额分期了。 是的，是的。 好，马上要到新年了。是不是这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相关的促销产品出来了，是吧？ 对，是的，就是年底十二月嘛，有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出来。其实年底有很多事情要提醒大家，比如十二月了，大家看看自己手里银行卡的积分也好，或者说各个电商的这个积分也好，积分是不是要到期了，快清零了，该兑换就提前兑换。包括一些权益，有的一些银行卡送的什么这个免费的酒店呀、或者说这个境外的接送机啊等等这些权益，这个没有今年没有用完的，是不是比如说我明年正好规划了春节出去玩啊，把这些权益先提前定在春。把春节都给定了啊！ 是是是，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什么商场的会员卡、的积分要到期了，才兑了50块钱什么代金券儿，还挺多的。但如果要兑成停车时间的话，能兑，可能得。能对30多个小时呢、 对，这是这个商场的套路，就是想让多去那儿停车，多去那儿消费， 对吧？ 对。 那后来我还是兑了50块钱， 对对对，落袋为安嘛。 然后买了一份49块钱的套餐吃了， 好。 然后为了兑这个50块钱哈、我还买了一杯30多块钱的咖啡。哎呀，这个套路满满啊！ 对， 俗话说这个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还是希望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消费欲望，把握好消费节奏啊！祝大家消费开心啊！谢谢谢谢，今天岳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这个妙招啊，也有很多贴心的提示啊！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再见，谢谢岳鹏 啊，不客气，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挚的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